现在记不混了， 对不对？ 哎，现在就有进步了，记不混了，现在是坚定我的选择。 说的真好，对， 坚定，使坚定就是 add， 嗯， 选择就是 opt， 所以合在一起 adopt， 对，你比如说，哎呦，公司采纳了我的这个 proposal， 对吧？ 嗯， 啊，或者说国家采纳了啊这个哪个专家的一个提议，都可以叫做 adopt。 你可以是采用某种方法，你也可以是采用某种态度， 嗯， 都行哈。Start to use a particular method to show a particular attitude towards something 都行。 嗯，没错没错。 但是咱们说这个 adapt 用的最多的是啊，是在孩子方面。 对， 是领养、嗯、孩子或者小动物的领养都叫做 adopt 或者是 adoption。 没错，所以大家呢一定要记好，这个在我们的四六级的阅读当中考过很多次了，它既可以表示的是采纳，但后面一定是 something 了。 对， 但如果后面接人 somebody 的话，它就变成了收养领养的意思 哦。 嗯， 所以咱们最常见的领养孩子呢叫做 adopt a child， adopt a child。 嗯，我们来一个句子吧，说、嗯、鼓励无子女的夫妇领养孩子的运动。 嗯， 一般来说这种运动啊，发起什么活动啊，叫做 campaign、 哎、大家不要把它理解成叫 movement， 就是这个词 campaign、 哎、就是 campaign、嗯、就是一个短时间内、啊、发起的一个活动。 对，它可能无关政治，无关社会的变革，它就是一个活动而已， 就是一个活动。 哎，对， A campaign to encourage， 鼓励 谁呢？ Childless couple， 这个里面的 childless couples、哎、就是没有孩子的夫妇。 To adopt， 去领养一些孩子， 哎，就 adopt 就行了。 嗯， 本身它就是领养的意思。 对，你说那为什么后面不接 children 呢？因为它前面已经有了 childless couples， 就不再重复加 children。 对，你要再接个 children， 觉得好像很啰嗦，对不对？ 就很啰嗦。 嗯嗯。 所以这个单词大家要注意的两点，第一个就是领养孩子， 领养孩子， 或者是领养小动物，也是 adopt a cat。 哎，特别是小动物，你领养，你要从头照顾它到尾。 对， 对不对？ 因为家里养个小动物，其实跟养个小孩是一样的。 嗯，差不多。 你要照顾它。 你说 你要关怀他， 对，你说他哪跟你不一样吧？他也吃喝拉撒吧？ 对， 他有自己的情感， 哎，生物本性跟咱们一样， 差不多。 所以你还得照顾他，嗯、而且他还是弱势群体， 可不？ 所以是吧？ 对， 哎，他费心照顾的， 对， 所以也是 adopt。 哎，另外呢，我们说的这个采纳一个方法，采纳一种态度，哎，都也可以叫做 adopt。 我们可以 adopted different approaches， 采取不同的方法。 去干嘛呢 ？To the problem， 去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没错。嗯， 哎，所以 adopt 就是采纳什么意见、方法，或者是领养小孩子 。 哎， 对， 就这个词啊。 嗯 ，adapt 跟 adopt 就是今天上来的两个非常相近的词语，但是相信大家都掌握好了。 哎、您可一定区分好。哎呦，这考试它老考，你说您。今天听完这课学通了，那种学习获得感是不是很强啊？ 就是永生难嘛， 永生难嘛，对， 不会再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了，嗯、要永生难嘛， 永生难嘛啊 啊、嗯！ 好，来看第三个词，叫做 adequate。 对， 现在我们已经养成习惯了哈、啊 嗯， 可以第一时间呢自己去拆词了， 太好了， 先把 ad 刨出来不看， 嗯。那我们就看后面哈、啊，大家有没有发现？在后面有三个字母叫 A T E， 对吧？好多同学呢说，哟，我怎么不按顺序拆呢？我找词根多好啊，因为词根太多了，所以你拆的时候你可能就拆错了。但是呢，我们会发现前缀的数量和后缀的数量都不是很多，